请掀开经本，第154页第三行，三者由我修习本妙圆通清净本根，所有世界戒令众生舍身珍宝求我哀悯。那么这个是四不思议的第三段啊。那么这个经文呢，像这些地方啊都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这是诸菩萨所证的真实的境界啊，也是很难了解的啊，所以这个课题称为不思议啊，不可思议。那么这段经文与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大乘起心论》可以说呢非常的契合啊，但是《起心论》呢最近所讲的这一段经都这个论文恐怕还得要继续有四五次的样子啊，也就是四五个星期，我们一个星期讲一次，完全呢是讲诸佛菩萨报仇的这个境界啊。那么与此地所讲的四种不思议是很契合啊，也很相应，可以互相的参看。那么这个地方要注意的，这个我是观世音菩萨自称啊，由于菩萨自己所修习本妙圆通，这就是他所证得的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证得，就是因为他有修有习啊。这个修习两个字在佛法经论里面呢用得非常的广泛啊。那么修啊这是修正啊，诸位要记住是修正，习是实习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要都把它做到啊，使理论呢与生活融合成一体，这个才叫做习。那么修正的标准呢有许多种啊，不是一个标准，但是它的确是一个方向啊，一个方向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标准，这就是说明了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啊，我们俗话说是程度不一样，那么有的程度高它的标准就高，程度低呢标准就低啊，各有各的标准啊，可是都是去向一个方向，那就是破迷开悟啊，明心见性，总是这一个方向。那么在此地来讲呢就是本妙圆通 啊。所以故能啊，本根清净啊，是清净本根呢。本根呢，是指的耳根啊，因为观世音菩萨修的是耳根圆通，所以首先呢是本根清净。可是诸位在此地一定要知道啊，这一根清净呢，六根就解脱了。所以说一个本根清净，哦，耳根清净的，眼根还未必清净，那就错了。啊，只要一根的清净了，其余的五根呢，无不清净。啊，这个地方呢，菩萨是代表的等觉的地位。啊。那么我们这个经文呢，是二十五圆通章里面最后的一段。如果按照顺序排，它应当排在第二个。啊，二十五圆通啊，是六根、六尘、六识、七道，按照这个顺序排。啊，那么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它那个六根里面呢是。眼根、耳根，所以他应当排在第二。啊，现在他排在最后。啊，这个顺序颠倒呢，就是认为他这个法门特别。啊，用意在此地。啊，那么观世音菩萨是等觉菩萨，大势至菩萨也是等觉菩萨。由此可知啊，二十五位菩萨了，不管他示现的是什么样的身份，其实都是等觉菩萨这个地位啊。所以他的标准呢，是一乘菩萨的标准啊。换一句话说呢，在修学里头啊，它是属于最高级的标准啊，而不是普通的标准啊。那么讲到最高级的标准，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拿《六祖坛经》翻一翻呢，就明白了啊。因为《六祖坛经》啊。就是一乘佛法的标准啊，他老人家自己说的，他所戒引的是上上乘人啊，那么就是一乘标准啊。一乘清净是要脱根脱尘啊，内脱根，外立尘，所以说根尘迥脱，灵光都要啊，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所以这是真正的清净啊，是真正的圆满通达。不但与六尘境界一无所着啊，不再执着了，连六根呢他也摆脱掉了啊。换一句话说，我法两种执着都断了啊，都离开了。那么这是菩萨讲他自己修学所证得的境界。作有世界呢，这一句是讲教化众生啊，是说的化他。前面是讲他的自度啊，这个地方讲的度他 度度他，或者我们讲自行化他，都是一样的意思。观世音菩萨既然是在等觉位了，他所游历的世界教化众生范围之广大，与佛已经是平等的啊，一样的了。因为等觉啊，是后补佛的地位啊。菩萨地里面讲呢，十业地的菩萨啊，往上再进一级，就是究竟佛了。所以他所游历的世界，所教化众生的范围，与十方诸佛可以说是无二无别啊。由此可知，观世音菩萨并不仅限于西方极乐世界啊，也不仅限于啊与我们娑婆世界有特别的缘分啊。这一个世界众生的因缘也是随时不相同的 啊。我们世间人也常讲嘛，风水轮流转啊，哈，这个佛法的法运啊，也是风水轮流转啊。那我们现前这个风水呢，这众生耳根最利啊，与观世音菩萨相应了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那么他教化众生，这个教化众生呢，教是教学，化呢是要教众生变化气质。啊，这个里面呢，在佛法里面教学这个变化的人超凡入圣呐，啊，是变凡夫为圣人。啊，这个是佛法的教学啊，说这样啊，戒令众生舍身珍宝，众生要想成佛成菩萨啊，那么这个是诸位在大乘经论里头啊，也都听说了不少了，必须要破我执，要破法执啊，舍身呢就是破我执，舍珍宝呢是破法执啊。这个身与珍宝在此地代表我法两种执着啊。我执里面身见是最煎熬的啊，法治里面财宝最为难舍啊，所以叫是难舍能舍，要舍 啊。那么这个事情说起来真难啊，尤其现在是经济不景气啊，你们如果要稍微在经济上留意一下，现在这个经济不仅全世界现在啊，要想经济复苏好转，恐怕至少得三年啊。这个期限呢，我们一般看起来总是三年到七年，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啊，不景气的时候，哦，大家把这个钱财看得很重，越发看得重。啊，菩萨叫你舍，你能舍得吗？啊，不舍，诸位想想， 这个经济不景气对学佛人来讲的时候一般说增长我执增长法执啊，平时你们做生意买卖的时候，这个经济好，景气的时候啊，这个生意很好做啊，很容易赚钱啊，你这个舍财很大方啊。现在生意不好做了啊，赚不到钱了啊，你舍就很难了啊。这个是叫增长我法而止。啊，这个在学佛的人来说的时候是障碍啊！啊，实在讲学佛，不管什么经济景气不景气，都要学。啊，不景气的时候要学，景气的时候还是要学。啊，为什么呢？破我法而止嘛。那么也许诸位有疑惑了，在大乘法里头不是说论心不论事吗？啊，不错，大乘的确是论心不论事。那么你那个心呢，写了没有呢？啊，说实在的话，事上写容易呀、啊，心上理很难。啊，我们同修当中就有一位来给我说，他做生意的。啊，他常常啊修布施。他给我说，我这个布施不是好名，也不是想求福。啊，只是害怕，怕什么呢？有钱多了起贪心啊，所以赚来的钱呢，只要够自己家里生活开销，他通通不使用啊，不攒钱，希望说在修这个修行当中说不要有障碍啊。这个观点呢，绝对也正确的啊。这个布施，布施舍一得万报啊！啊，不求福，什么都不求，就是求啊，不要增长贪心，就求这个。啊，所以这个念佛人、学佛人，啊，早晚扩诵，就是早晚要检点自己啊。我们的贪嗔痴慢有没有增长？没有增长就是好境界啊，这个是如法的。如果要增长了，这个就是恶境界。为什么呢？增长贪嗔痴慢，贪嗔痴慢是三恶道的业因，果报就在三恶道啊，这个总得要明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呢，不是叫你先成佛成菩萨，首先教你不堕恶道啊。修行人呢，先要把觉根站稳呐、啊，不得我道啊！啊，而后从这个基础上再向上提升，这是佛法的教学啊。可见的佛法的教学是非常踏实的啊，绝不好高骛远啊。所以，在基础的修学当中啊，像这个小乘佛法、人天佛法，先断贪嗔痴 啊，因为贪心重，与恶鬼道相应，啊，贪心是恶鬼道的业因。嗔恚是地狱道的业因，愚痴是畜生道的业因。断贪嗔痴就是断三恶道的因缘呐、啊，当然就不会有三恶道的果报了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啊。写生怎么个写法呢？啊，是不是放一把火把身烧掉呢？啊，那个没有用处的。啊，那也写不了的。为什么呢？你这个放一把火把身体烧成灰尘了，顶多49天又投胎了。你看，又去换一个身体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没有法子的。啊，这个不是解决问题。学生要懂得怎么个写法啊，无论是出家在家学佛呢，先学学生啊。你看我们中国特别注重这一点出家受戒的时候，在顶上燃香，燃香的意思呢，学生的在家人呢，手背上燃香啊，燃这个香是什么意思啊？世俗人不懂，那么这个戒疤错了，受戒戒没有疤的啊，你们受五戒，那个五戒的戒疤在哪里啊？啊，如果一个戒要有一个疤的话，那受250条戒，一个找到250个疤才对啊！啊，没有这个道理。啊，燃香跟受戒是两回事，不相干的。啊，诸位晓得不相干的。啊，燃香是另一桩事情，意思就是舍身。学生的意思就是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这个话怎么讲法呢？就是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啊，舍己为人呢、啊、这个叫学生啊，我这个身呢，不为我自己受用，为一切众生受用，把自己这个身体供养一切众生，自己没有了。诸位想想，那个物质，你看，没有破，自然就没有了，自然就没有。啊，所以修佛人不管是在家出家，身体越不想着这个身体是我的，这个身体是众生的，不是我的。啊，所以这个身体存在这个世间，众生的福报，为众生修修。所以我们拜佛是拜一切众生立佛啊，我们念经是拜一切众生念经，不是为自己。我们修一点点善思，修一点点福报，都是拜一切众生，这个叫舍身啊。如果修的那福，哎，这福是我的呀，别人不行啊，别人也嫁过去，我的福报分给他了， 那还叫写什么身呢？那就不叫写身了。啊，写身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唯恐我们忘记了，所以在你受戒的时候，在你身体上烧个几炷香的时候，叫你常常看到，常常啊、摸到，啊，晓得我发过这个愿，啊，要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我们努力的修学，为谁修的？不是为自己，为一切众生修学。为一切众生，自己断烦恼，学无量法门，成无上佛道，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啊，为什么呢？自己成就之后啊，是度一切众生，为别人的。啊，舍身呢，是这样的一个舍法。啊，那一切众生叫我们做什么事情啊，不必叫人家教的，主动就要去做啊，可不能端起架子。你们去看看佛本心经，看看释迦谱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是佛的身份，出家之后人天导师是这样的身份，在家的时候他是王太子的身份啊，释迦牟尼佛没有架子啊，看到别人啊有事情不太方便他就帮忙啊，年老的人穿针，人穿针穿不进去，释迦牟尼佛看到了吗？来来，我替你穿，不要人家请呀，啊，就替人做事情了，啊，你们去看看，对待一切人慈悲平等呐、啊，啊，那么这叫舍身，啊。法之法是讲一切万法，那么诸位想想，一切万法里面愚迷的众生坚固的执着就是珍宝啊，哪一个不喜爱，哪一个不贪求呢啊，所以这个是法执里面的最坚固的执着啊，对于六尘的执着啊，身是根深的执着啊，这个珍宝都能够舍，六尘没有一样不能舍。佛菩萨教我们修因正果，这个修因要从这个地方修起啊，这才真正能够正果啊，如果不在这些地方下功夫啊，每一天呢在自己身上，在名闻利养上，在一切财宝上，在这上用功夫，给诸位说，不但是你正果你没分，正果你没分，你连开悟都没有分啊！我给你讲经说法，你听不进去，你不会开悟，换一个诸佛菩萨来，释迦牟尼佛来，观音菩萨来，阿弥陀佛来给你讲经，你还是不会开悟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除障碍，不断烦恼吧。 你自己本身呢，你有障碍在吗？啊，如果你能够除障断烦恼，诸位要晓得，这个经上常讲啊，佛经有五种人说，都会开悟。啊，这个五种人，第一个是佛说的，第二是佛弟子说的，啊，第三是天人说的，啊，第四是仙人说的，啊，第五是变化人说的。那么由此可知，佛法是真正讲民主、讲平等，决定没有专制，啊，是自是他非也，没有这个思想。只要符合佛所讲的原理原则，啊，实在讲，佛所讲的原理原则就是一切众生的真如本性啊，顺着真如本性都是正确的，啊，都能叫你开悟。语言觉经里面讲啊，随顺觉性啊，除障断烦恼就是随顺觉性啊。像这个地方，这个舍字啊，在此地啊，是贯穿下去的。舍身舍珍宝，那个舍字是贯穿下去的啊。这个的确是除障断烦恼啊，唯有除障断烦恼，才能够与观世音菩萨感应道交。嗯，就是求我安民，有求必应啊。所以这个求，求的条件就是上面一句，不具足上面一句，你怎么样去求，当中有障碍啊。观音菩萨虽然是大慈大悲，他也没办法与你感应道交。他很慈悲，你本身有障碍，你拒绝啊。所以菩萨的智慧神通都没有办法加持给你啊。我们中国一般人讲保佑啊，啊，菩萨没有法子保佑你啊，啊，那就是你自己本身有障碍啊。如果我们自己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破了魔法而止，不但你与观世音菩萨感应道交，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感应的。而这个护法龙天一切善神保佑你，这个力量啊，也就特别的显著了啊。那么你所在之处无不吉祥啊。从哪里来的？固然呢，一般是佛菩萨神力加持的，可是真正的原因还是你自己除障断烦恼而带来的。啊，这个求我爱民啊，也是两个意思。啊，求我是众生来求我，有求 爱民是爱民是应啊，有求必应啊，求我两个字，众生有求，爱民是必应，有求必应啊。所以是爱民受之接受的意思啊。啊，所求之事，这事的就不要多说了。啊，前面已经说过。啊，正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求什么就得什么，没有求不到的。所以学佛的人要幸福。啊，你要不幸福，那就没有办法，什么都谈不上。我们不但是在古大德当中所见到，在佛的一切经论当中，看看那所有在学的这些学人，就是做学生的人啊，佛门里面的学生，无论是声闻学生、菩萨学生啊，他跟一个老师去求学啊，你仔细去观察观察，去研究研究，他学的什么，这个很重要啊。第一桩要紧的大事，就是他学的这时候信佛了啊。华严里面讲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头一个学生就学信了啊，信他就会照做，不信他做不到啊。我们净土法门里面，你看看《弥陀经》所讲的啊，三字两，信念行啊，一部《弥陀经》就讲这三个字啊，啊，《弥陀经》里面讲的心，我们在书抄里面跟诸位讲的非常的详细，啊，首先信自己，信释迦牟尼佛，信阿弥陀佛，啊，这是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信心具足了，后面才有愿，才有行。可是，这个障碍信心最难的就是贪嗔痴慢疑啊，此地是只举了一条啊，啊，可是这一条呢，是根本的一条啊。我们在这个《白法》里面讲的根本烦恼六种啊，这个六种再归纳就是三种贪嗔痴。啊，是三毒烦恼啊，三毒再要把它归纳起来呢，只有一条，就是个贪啊。这个地方就是讲的贪啊，舍身舍珍宝断贪呐、啊，断根本烦恼啊，你的清净信心才能够建立。啊，你的烦恼障啊才能够断得了啊。那么也许我要问了，这烦恼障断了，还有所知障怎么办呢？啊，诸位要晓得，烦恼障与所知障有连带的关系啊。所知不但障所知， 也有烦恼啊。它有密切的关系，你能够断一条，那一条自然就容易了。所以菩萨在此地特别提出来啊，要舍啊，难舍能舍啊，难断的能断啊，特别是要破这个舍心呐、啊，啊，这是讲艰难最为难舍，舍心呢最为难发，啊，观世音大慈大悲，他所有过之处，叫一切众生呢。都是在根本上修学啊，破众生深重坚固的烦恼啊，舍施求安，是真正不可思议为神所施。那么这一段经的意思，我们要细心去体会。文字表面上来看很容易懂，它的理论很深很深啊，关系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啊。那么我们讲我们的修学有很多的障碍啊，障碍发生在哪里？就是没有办法舍啊，根尘都不能舍嘛啊，你即使舍，你即使就成佛就得到了啊。所以你要问的时候，哎呀，我们修行要修多，到底修多久啊才能够开悟啊，才能够证果？你这个事情问谁，谁都不晓得，只有问自己啊。你现在谁了？你现在开悟了，现在成佛了。你明天谁？那你明天开悟，明天成佛没有时间性的，看你几时能学啊。啊，你顿学你顿悟顿证，你见学就见悟见证，完全操在自己啊。给诸位说这个事情啊，谁都没有办法障碍谁啊。你说我修行被别人障碍了，那是天大的笑话啊，那是怨天尤人啊，没有人能够障碍你自己啊，实在是的，是你自己障碍你自己啊。谁能障碍呢？如果有人能够障碍我们啊，这个事情真被别人障碍了，那人家一定也能帮忙我们啊，这个一定道理嘛，他能妨碍我，他就能帮助我嘛。啊，那是魔王波旬、妖魔鬼怪可以障碍我们，诸佛菩萨可以帮助我们，这个一定道理。既然那些魔王不能障碍你，诸佛菩萨也不能帮助你，所以这个事情得靠自己啊。魔来妨碍的时候是来诱惑的，你自己不动心他没办法， 菩萨来帮助你啊，是把这个道理方法给你说明白，你不肯干也没用处啊。所以佛与魔对于我们来说呢，正上缘而已。取邪成败完全操之在自己，不在别人。啊，楞严经里头说得好啊，啊，那个修行的方法，就是真是一切经里头没有楞严经讲的这么痛快啊，直截了当，他只说一个字：谢机菩提。菩提什么？成佛啊，如来果地上的大菩提啊。现在是什么呢？就是此地的谁啊。那么诸位要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到一点意思，你就晓得菩萨八理念的修行，虽然讲八万四千法门，它的总纲领只有一条，布施啊。